贝鲁特有反政府示威，指责政府要为日前的港口大爆炸负责。保安部队在国会附近向示威者施放催泪气体，双方爆发冲突。民众批评政府之前无视港口存放了危险的化学品，令到爆炸死伤惨重。爆炸至今导致超过130人死亡，大约5000人受伤，仍然有几十人下落不明。国营传媒报道，当局就今次大爆炸扣查16人调查。欧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处理大爆炸的善后。意大利派出调查建筑物损毁的军方专家和消防员，又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到黎巴嫩。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骤雨较多。现在的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1点，跌398点，总成交金额177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2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7.5，跌28蚊；阿里巴巴249.2，跌7.8；中芯国际29.9，跌2.85；美团点评222.4，升1.2；新上市的泰格医药系报113.3。小米集团15.44，跌4.8；港交所381.4，跌3.6；中国平安81.95，跌6毫；中国铁塔1.52，升2仙；融创中国36.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9，瑞士法郎8.484，澳元5.589，加元5.804。新西兰元5.157，欧元9.1645，每百日元对港元7.3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9点，系跌88点。港金现价报190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9.36美元，卖出206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较早前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就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喇沙利道有意外，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返落去下角道的，就是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有意外，龙尾下角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流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在新界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西沙路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惠民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筲箕湾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筲箕湾道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咁车辆暂时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部分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

中呢，我諗大家都主要會比較關注呢，就係政府大概會喺兩個星期之內啦，推出一個呢更加普及嘅一個檢測嘅一個自愿性嘅檢測嘅計劃啊。咁啊，亦都有傳媒稱之為呢個係叫做自愿性嘅全民檢測啦。咁點解會係推出呢個計劃呢？因為特首喺記者會度亦都有講到啦，如果係根據翻咧之前啊嘅一啲嘅檢測嘅個案，佢嗰個嘅確診嘅比率咧，去到推算咧，咁如果再乘翻香港嗰七百幾萬人嘅人口咧，咁啊估計咧大概可能我哋嘅社會入邊都有成千五個嘅隱形嘅患者喺度。咁而早階段咧，由於受到即係檢測能力嘅種種嘅限制啦，咁自然就唔能夠做到一啲比較即係普遍嘅檢測啦。咁但係咧，由於即係亦都係特首啦，喺七月底嘅時候啦，亦都係中央向中央咧提出咗兩個要求嘅。咁其中嘅一個嘅要求，希望中央能夠協助嘅咧，就係擴大香港嘅檢測能力啊。咁所以亦都有相關嘅即係檢測隊伍咧嘅先遣隊已經係嚟咗香港啦嚇。咁所以咧由於個能力增強咗，所以政府亦都係會係推出一啲咧係加強嘅檢測嘅措施嘅。咁但係咧呢個措施咧都仲要大概即係兩禮拜左右咧先至能夠推出到個零兩個禮拜啦嚇。咁因為咧今日政府所宣布嘅咧都係一啲嘅框架嘅嘢嘅啫。咁不過咧佢哋亦都係講咗有五個嘅原則嘅。嗰五個原則咧係啲乜嘢咧？首先就要喺相對短嘅時間之內咧，喺社區入邊去推出啦。咁另外咧，亦都係確保咧要保持社區。避免有人群的聚集和排队。此外也要便民是尽量是电子化，方便市民拿到和交样本的。另外个流程的安全是要有秩序，分开派发和收集，也都会个回收有全程的追踪，不会有一些样本不知道在哪里，也都会是保障个人私隐，实验室是不会知道样本的拥有人的身份和姓名等等的资料的。咁亦都係由於咧要做一個即係咁樣嘅檢測啦，同埋咧係要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啦，咁所以特首頭先喺個記者會入邊亦都係有講到嘅嚇，即係由於個量大啦，咁啊要有人去上門取樣咧就做唔到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仲要諗清楚咧，到底點樣去做法嘅。咁不過佢亦都強調啦，距離而家其中一間檢測公司咧，佢哋去興建嘅氣膜實驗室咧，都仲要成個幾星期先能夠做到，咁所以佢哋都仲有一啲時間咧去諗清楚咧。怎样去做法，而头先所提到的这个扩大的自愿检测的计划就会由三间国家级的检测机构去负责的，分别就是金域、海普和华大的。而头先提到有一间公司华大，他们都是在中西区的中山纪念公园的体育馆加设一个气膜的仿眼实验室的。除此之外，头先特首也讲到他们是会有两 个治疗的设施咧系加强噶，一个咧就系叫做即系港版嘅方舱医院，亦都系会喺亚博咧嗰度侧边嘅，咁就会有预计1000个嘅负压嘅设施嘅病床嘅港版方舱医院，咁呢个会系比较快咧做到嘅。而另外咧喺亚博二期出边嗰32000平方米嘅地方咧，亦都会兴建一个临时医院，不过呢个咧就要花几个月嘅时间啦。嗱，心机旁边嘅市民大众，你听到政府话会系扩大一个自愿性嘅检测计划，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讲讲你嘅意见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7日朝早6:30，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前往北京前表示，预料人大常委会将会就立法会因为延后选举一年出现真空期作一个原则性的决定。 大家都比較傾向話現任嗰啲可以繼續啦，但係有啲部分嗰啲又點樣處理咧？咁都有不同嘅見解。咁呢個我諗就留待到時開會嘅時候先至討論。 中午12點，警方拉咗41个人，涉嫌喺社交媒體販毒，檢獲大麻、氯胺酮等毒品，市值132万。毒品調查科高級警司吳國章： 由於疫情下的抗疫措施，令到一些傳統銷售毒品的渠道，例如一些酒吧等等的娛樂場所亦都需要關閉，亦都進一步令到更多的毒販轉為在網上進行這個販毒的活動。 下午三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推出自愿性全民檢測，由華大、海普和金域三間國家級檢測機構負責，預計最快2星期後推行。 因為香港目前的私營的機構呢，是不足以有這個能力去做這麼大量的病毒的檢測了，所以就要透過這三間的機構啦。華大已經是率先為了要加大檢測的能力呢，是加設了一些臨時的實驗室。我們選址呢就是在中山紀念公園的體育館設立這些設施。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批評政府改用體育館做實驗室欠透明度。 作為議員呢，根本是沒有收到政府部門通知我們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呢是會作為一個叫火眼實驗室。直至昨晚街坊見到有架咁巨型的車嚟到中山公園外面，真係搬物資，中西區20几万人、30万人係蒙在鼓裏。 四點半，本港新增8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1宗為本地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政府咧推出一個普及嘅社區檢測計劃啦。咁擴大檢測範圍嘅時候，咁取樣方法應該用一個乜嘢嘅取樣方法咧？同埋咧呢一個咁樣嘅擴大版嘅檢測咧，到底後續要有啲乜嘢嘅配套先至能夠唔會浪費咗檢測嘅力氣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嘅，曾其恩你好， 主持你好。 嗱，头先咧喺记者会入边啦，特首就举出一啲嘅数据啦，佢就话即系如果以即系而家嗰个嘅检测量同埋嗰个确诊嘅个案嘅比例咧，如果打翻系全香港700几万人口，打个折扣咧都大概有1500个嘅隐性患者。咁而当而家系有能力嘅时候咧，就做一个普及嘅检测计划。你觉得其实香港系咪真系有需要推一个咁样嘅普及检测计划咧？ 嗱，而家其實我諗個檢測計劃咧，最主要希望可以抽出一啲即係隱性嘅患者。咁如果你即係資源上、人手上，係能夠配合得到、做得到，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啲都係一啲香港人嘅福利嚟嘅。咁我唔抗拒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要有系統性，或者同埋即係有一個規劃係點樣做。同埋你做呢個咁嘅即係普及性嘅篩查咧，你要係快速馬上起行咯。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再拖得比較耐啊嘅時候咧，你就失去咗意義。因為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隱性患者喺個社區嗰度，你未能夠去將佢抽出嚟或者隔離咗佢，你其實佢仍然會喺個社區度播毒。咁如果你越遲起行呢樣嘢咧，咁其實其他即係受喺佢嘅屬於嗰啲緊密接觸者咧，佢就有機會受到感染，咁、那個確診人數會繼續飆升嘅。咁我哋嗰個數字咧就會一路都未能夠回落咯。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做呢個咁嘅篩檢咧，一定要係即係個報告啊，出報告嗰、那個結果咧。一定要夠快，因為如果你譬如你個報告即係做咗之後，你要等成4-5日先至出到報告咧，你就失去咗做檢測嗰個意義。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大部分嘅即係病人咧，佢哋個潛伏期咧 個中位數咧，都通常係講緊四至七日到咁上下，即係個咁所以你一定要係嗰、那個報告出現報告嗰個結果咧，一定要夠即係快嚇，即係可能講緊一至兩日就要出得到噶啦。咁你然後先至可以阻止得到咧，及早係將呢啲隱形病患者咧，盡量抽離開喺個社區。繼而咧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士。嗱，我特別要提到咧，就係、是、除咗呢、這個即係全民篩檢之外咧，嗰、那個邊境口岸咧，即係所有入境人士咧，係每一個人咧都需要做呢個檢測。即係你唔可能話你個你個社區或者你全香港市民咧都係做緊，但問題你個邊境咧仍然係有一啲人士係豁免嘅，因為你做多多咧都冇用，因為你放曬啲人士入嚟咧，係唔使即係做檢測咧。依、這個咧係會本末倒置咗，即係成個全民檢測嗰個目的啦。咁另外就係而家我相對地擔心嘅咧，就係、是、一啲高風險或者高危群組啊。係譬如而家我哋講得比較興合合嘅，就係一啲外佣啊，外籍佣工啊。你而家佢嘅群組開始有依啲咁嘅個案咧。其實我哋要加大力度咧，去盡快將依啲咁嘅火頭咧係撲熄。因為過去我哋喺新加坡嘅例子當中，我哋發覺咧，就係、是、如果你唔盡早撲熄得到，或者盡早篩查得到咧，你係可以影響個社區。或者影響成個地區好緊要。 嗱，頭先則其一，你都再三強調一樣嘢啦，就係、是、嗰個出報告要快啦，同埋跟住之後咧嗰個跟進。咁如果講到全民篩檢啦，又或者一啲叫小區嘅篩檢咧，香港同內地嘅做法就或者個環境都會好唔同啦。譬如喺內地咧，佢直情有一個小區嘅封鎖要做曬咧，然之後先至再開放翻成個社區嘅。但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即係譬如根據即係以前嘅。之前亦都有專家討論過啦，即係比較難去處理啊！即係佢其實一邊去篩檢嘅時候，一邊啲人咧都仲係周圍走咧，喺度移動緊嘅。喺香港嘅情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再去做一個全民嘅篩檢，係唔係有成本效益咧？ 嗱，我自己覺得全民篩檢咧，就始終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新嘅做法嚟嘅。 係 咁我。自己認同嘅，即係最理想、最 ideal 嘅做法就係，當然你可以封區啦。咁但係問題，封區嗰個成本係我相信都大嘅。咁同埋都會引來好多不便。嗱，我自己覺得就我哋自己可以試行咗先，睇下跟住落嚟個疫情咧有冇回落嘅跡象。但係如果發覺我哋譬如行咗呢個全民篩檢之後，發覺我哋現有嘅疫情係未能夠控制仍然是維持在即是雙位數啊，或者仍然維持在一個低位數呢，是未能夠轉歸為零的話呢，咁特區政府就可能需要再做全民篩檢，即是全民篩檢可能未必或者區域性篩檢呢未必只是做一次的。因為這些篩檢呢，在過去我們都知道呢，是如果你覺得個疫情是未能夠控制，可能你要再做多一次或者再做多兩次。咁所以如果我哋嘅疫情未能够控制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特区政府就要谂啦，系唔系要再进一步去封锁某啲嘅区啦？ 系 嗱，当你做筛检嘅， 明白嗱。另外，曾其恩有两个问题咧，仲想问嘅。第一咧就系究竟我哋做完嗰个筛检之后啊，跟住嗰个嘅跟进能力，头先喺个记者会入边咧，卫生防护中心嘅张竹君医生咧被问到呢个问题，佢都话真系尽力去跟进啦。咁但系以你嘅评估，做一个咁大嘅筛检，我哋系唔系有足够嘅跟进能力去追踪唔同嘅每一个嘅个案呢？ 正如我今日同其他传媒朋友讲啦，我哋今次做个全民筛检呢，如果假设我哋个目标系即系全香港750万人呢，咁冇错，冇系几大嘅， 系 大到一个地步呢，就系即系仲大过我哋选立法会议员嘅， 系 即系我哋立法会议员都讲紧300万人，即系个选民系咪？咁所以变咗今次系一个大工程嚟嘅。咁但係問題，我都樂見政府有咁嘅決心去做，所以我相信 佢應該喺內部嗰方面人手啊、調配啊，佢應該諗清楚曬。 好嗱， 如果佢唔諗清楚曬，就應該未必會行。 明白嗱，第二個都幾重要嘅問題咧，相信今次咁大規模去驗咧，就未必會係用深喉唾液，而係用呢個鼻咽嘅拭子或者咽喉拭子啊。咁但係今日公共醫療醫生協會亦都出咗一個嘅聲明，講咗佢哋嘅一啲嘅睇法啦，認為如果由自己咧去到攞呢啲嘅樣本咧，唔單止係喺即係可能會導致到一啲嘅即係冇足夠防護設施之下咧，會傳播，甚至亦都可能會令到嗰個取樣唔準確啊，又或者係受傷嘅。你點睇？ 嗱，我自己其實就都咁樣睇法嚇，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咽喉拭子或者鼻咽拭子咧，你係應該要擺一支類似棉花棒嘅入去各自嘅地方啦。咁其實有好多人咧都唔知道究竟係要擺到幾入啦。同埋呢就係、是、要擺即係攞樣本，即係要停留喺當中要幾耐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未必係咁多香港市民呢佢都會習慣即係、就是、或者知道點樣做。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步驟呢其實應該要經過訓練呢，然後去由醫護人員去做嘅。 明白。 咁我最擔心就係、是、攞個樣本攞得唔足夠呢、而導致到嗰個結果咧，可能出現有誤差同埋假陰性嘅現象。 好，曾其恩，多謝曬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81宗本地个案和8宗输入个案，另外有大约50宗初步确诊个案。本地个案之中49宗和之前的个案有关联，其余32宗未有源头。确诊的包括一名的士司机、直销中心、Star Global 群组，再有人确诊。大埔墟街市一名兼职员工确诊，家人早前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早前确诊的一名印佣，除了曾经去过湾仔、铜锣湾和北角的外佣公司宿舍居住之外，上个月25至29号亦都曾经去过铜锣湾礼顿道一座大厦居住，但是当局未找到业主，未能够了解单位情况。政府宣布将会展开全民自愿免费检测，估计两个星期之后可以推行。至于怎样采集样本，暂时未能够交代细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负责检测的化验所不会拥有市民的个人资料，会将结果以条码编号的方式交给当局跟进。現時安老院社都是以這個形式做檢測，化驗所不會知道哪一個人確診，不涉及任何個人資料。林鄭月娥說，抗疫工作需要市民諒解、支持和配合，否則事倍功半。她強調今次人命攸關，希望社會重視科學實證，不要陰謀論、詆毀抹黑，更加不要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希望市民不要被誤導言論影響。林鄭月娥又說，中央會安排人員到實驗室協助做化驗工作，他們全部符合資格，但是會以香港法律為基礎獲得臨時豁免。林鄭月娥說，有關人員在內地已經有相關認可資格，並非不合資格而讓他們獲得豁免。他指出，三間國家級檢測機構負責病毒檢測工作，會受到本港法律規管。如果過程中不幸出錯，三間機構需要負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重申，本港有條例可以由食衛局局長作出豁免，令到檢測人員可協助擴大本港檢測能力，盡快在社區找出傳播鏈。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46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继上个星期六之后确诊人数再次超越400，当地累计超过1万 當地累計係有15,107人確診。都政府呼籲民眾唔好前往東京都以外嘅地方，暑假期間嘅晚上唔好外出用膳，以壓止病毒傳播。日本時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日本政府預料將會好快同英國製藥商阿斯特捷利康達成協議，獲得藥廠和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超過1億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有望今個月下旬在日本展開臨床試驗，以確認疫苗的效用和安全性。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星期日酷熱，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個星期中期驟雨較多。現在的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3%，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在港岛红棉路上行近坚尼地道，较早时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添美道。至于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喇沙利道的意外就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过了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过了狮隧口前少少是挤塞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柴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全港学校可以预期开学的，不过要网上教学。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都明白，始终同翻学有少少分别咧，都要做一个平衡噶啦。我哋亦都唔可以长期话学生个学习受到太大嘅影响。到可以翻学校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考虑唔同年级嘅需要去做一个决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咁啊，其实咧民政事务总署咧已经系火拍咗啊慈善团体同埋社会服务机构啦，系今日开始咧推展咗一个叫做扩大冠状病毒社区检测计划嘅服务范围嘅。咁佢嗰个扩大嘅范围咧，主要就系包括咗边啲地方咧？就系、譬如系包括咗黄大仙区嘅慈爱苑啦、观塘区嘅彩福村啊、平石村啊、启业村啊、彩霞村啊、屯门区嘅。 山景村啊、蝴蝶村啊，同埋油尖旺区嘅创德楼啊、中原楼啊、等等嘅，总共咧涵盖46座嘅楼宇，大概咧系86000几位嘅居民嘅。咁而今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报道啦，亦都有睇到咧，一早啊已经有一啲系黄大仙、慈云山嘅居民啦，已经系喺区内嘅指定地方咧，系攞咧嗰个鼻咽拭子嗰个嘅检测嘅一个套装翻去吓，咁又去攞样本嘅。咁啊呢一个嘅样本嘅检测咧，就系由华星诊断中心咧系负责嘅。咁嗱，大家即系点睇而家政府再进一步咧推出一个更加系扩大版嘅自愿性嘅一个嘅比较普及嘅筛检咧？电话号码18731，打嚟同我哋倾下。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特首三点钟嗰个咧发布会咧，我听晒噶啦。 系， 我觉得咧，今次咁做咧，即系有前瞻性嘅做法咯。 嗯、 因为你嚟紧个冬天，我都会惊会再爆发。咁呢个自愿检测咧，我认为系应该要做。不过咧，我觉得有两类人咧，系要俾啲医护人员帮佢去，即系攞啲样本会比较稳阵啲嘅，譬如老人啦、小朋友啦，咁、 嗯、 只要我哋年轻人或者主持你自己都可以啦，系咪啊？ 嗯嗯， 即只要你睇到嗰个 video 点样做，你跟住去做，一定做到噶。 嗯，系明白。 咁反而我有一样嘢觉得就系话，而家我哋有中央帮我哋手，但系我哋依然存在有一班人。即系好似比如话中山纪念公园嗰度咧，我听到新闻就话有人要去抗议，或者话唔俾佢哋去摆一啲实验嘅做嘅嘢啊，或者系将会成为一个实验室。而家喺疫情之下，都仍然会有人会做一啲去抗拒呢啲咁样嘅地方去做一啲疫情嘅嘢，我觉得真系听讲仲好似系区议员，我觉得系咪有啲问题啊？嗰个区议员， 明白，多谢晒阿冯女士嘅意见啊！的而且确咧，中西区区议会嘅区议员咧，就对于即系政府啊喺中山纪念公园嘅体育馆咧，喺一个气膜实验室咧，但系之前就即系区议会咧，并无所闻啦，有唔同嘅意见同睇法嘅。多谢你啊，冯女士。有郑先生，郑生你好。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首先我想回应翻正话嗰位听众。第一件事咧，好多时都系好心做坏事。根本呢一件事咧，有冇听专业嘅意见？第一件事话，今次用呢一个咁嘅撩喉咙啊，或者系嗰、那个、那个探鼻嗰度咧，呢、這个新嘅方法咧，其实已经正何伯良佢哋嗰边专业咧都讲呢种方法唔系。是很準確的，都是得四成的啫。如果是醫護去做，如果是自己去做的話呢，去做的話四成都沒有。更重要一件事，第一他 不但止他不準確，第二呢是很危險的。為什麼說他危險呢？如果自己去做，做了出來，如果撩落個喉嚨度自己不舒服，他咳了出來的話呢，他影響家人。好吧，第二，如果你家人有小孩有老人家，他們不懂做的，咁我你幫佢做，你咪帶曬全副，有冇我哋好似嗰啲醫護咁樣？你望下中國人，就算中國大陸啊，去幫佢嗰啲人去做啊，都著曬全副、全副武裝去做嘅。係，咁係咪每次做都著曬全副武裝啊？嗰啲我哋邊度咁多武裝啊？嗰啲咁啊，嗰啲武裝，咁所以其實係好危險嘅呢、這個，係、做咗出嚟個效果咧，可能是反效果。第三咧，咩叫自願啊？自願即係有部分冇，即係有人唔去做啦，一人唔去做咪即係冇用啦。即係話你700万人。有一半人唔做，咁你做嚟做乜嘢啊？ 明白，多谢晒郑先生嘅意见，亦都关注到咧，用呢个鼻咽拭子或者咽喉拭子咧，佢嗰个准确度啦，同埋咧会唔会系反而有机会防护措施做得不足咧，会系弄巧反拙嘅。多谢晒你啊！ 星拎一点，抗疫加油站。 大家好，我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過去嗰幾個月咧，全香港嘅市民都係同心抗疫，請不要鬆懈，繼續忍耐，保持社交距離，注意個人同埋環境嘅衛生，勤洗手，戴口罩。我有信心，香港一定能夠打贏呢一場抗疫戰。 香港電台第一台，與香港人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關於呢個自願嘅擴大嘅一個社區檢測啦，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咧，同我哋傾下嘅。李偉振你好， 你好啊，主持 係。想請教一樣嘢嘅，就係由於做呢個檢測啦，都需要咧大量嘅醫務化驗師啦，或者係相關嘅人員嘅。嗱，咁本來咧，如果根據翻香港嘅相關規例啦，醫務化驗師咧係需要做註冊噶。咁但係咧，頭先根據即係政府嘅說法咧，佢哋就會係用一個即係刊憲嘅方法咧，做一個豁免嘅。咁嗰個豁免大概係可以。以为是两个月左右啦，吓咁样。咁佢嘅说法咧，就系话，因为呢一班嘅人员咧，第一佢哋系有经验啦，第二咧佢哋亦都系喺国家嗰度咧系认可嘅人员嘅，咁所以佢哋觉得即系为咗应付而家嘅所需，咁佢哋嘅资格亦都系无可置疑嘅，咁所以咧会由食卫局咧系去做就住呢个辅助医疗业条例下低嘅相关嘅规定部分咧做一个嘅豁免嘅，咁以同疫情系竞赛。你点睇咧？呢个做法？ 其实咧个即系个背景就系话咧，我哋个医务化验咧嗰个喺1992年之前系冇法例嘅。 嗯。 咁但系咧，因为你都知道啦，医务检验其实咧同其他五个专业一齐咧，就喺个条例359章嘅规范底下运作。点解要设立个条例咧？我哋。皆因咧，大家都知道咧，醫學檢驗咧，其實唔係一門生意嚟噶嘛。佢一個服務係同嗰個市民嘅個生命安全有關啦。咁所以你就唔可以隨便做啦。咁要得到，咁所以咧，1992年呢個條例咧，佢其實就希望通過規管啲人，通過管理啲人，即係話啊，你要得到相應嘅指導啊，同埋嗰個即係有相應嘅訓練啊，同經驗先可以嚟做喎、啊，咁解啦。咁所以佢如果我哋平時嚟講咧，就有所謂註冊啦。咁有啲譬如呢家嚟講，就理工大學讀過一個醫療化驗專科嘅，咁佢咪可以直接註冊啊？咁你一畢業就可以做一個化驗師，咁我哋叫呢條法定學歷啦。咁平時咧，佢咧其實有啲香港嘅同學仔都有㗎，去咗外國讀書，讀完書翻嚟咧，我咧又想申請喺香港做化驗師，咁佢都可以咧依照個法例121B項咧，就作為非法定學歷我哋會著過去審議睇合唔合適嘅。 咁但係而家就真係。都做唔到頭先你講根據法例嗰個12條啦，因為佢都要花時間去審佢嘅資格噶嘛，係咪啊？ 唔係呢個就概念啦，即係話咧，我哋希望咧所有人都應該受過訓練嘅。咁所以咧，今日咧根據嗰個記者會啦，佢哋就講幾樣嘢，就話有豁免啊，根據法例29條嘅，可應該係 D 項同 E 項啦，作出咗豁免。咁其實如果喺法例嘅原意底下，就我哋會睇究竟呢啲人係咪合適嘅人啦，會唔會提供到一個咧安全嘅檢驗結果啦？咁樣亦都會唔會影響我哋本地嘅註冊嘅規定咧？會唔會合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要將呢啲人咧著過嚟註冊咧，就有個問題啦。咁可能有啲。不合即系同我哋，因为两地唔同啊。 明白。 咁嗰个可能佢嘅 明白。 我哋咁注册会遇到困难。 明白。咁所以而家如果用 走佢噶嘛？ 系啊，而家用一个豁免嘅方法，即系头先佢都讲咗啦，会刊宪啦。咁大概嗰个豁免系即系大概嗰个有效期应该系2个月啦。如果根据头先嘅讲法啦吓，即系唔知会唔会进一步修订？你觉得可唔可以接受咧？ 如果是说在个现时的情况有真的有大的检测的需求，我们入不够人的。咁同埋呢，佢呢啲真係一专业嘅，真係因为佢可能喺国内真係做緊呢啲核酸检验嘅，係专业核酸嘅，唔係求其搵啲人落嚟嘅。咁同埋佢做完呢，喺豁免期后真係会走㗎喎，唔会同你哋。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咁我諗都 係要幾個，即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咧咁，我都睇唔到其他選擇啦。 明白嗱，咁另外咧，其實點解即係要印證呢啲嘅做醫務化驗師嘅人士咧嘅資格啦，同埋要註冊啦？其中一樣就係為咗要做一個規管啊嘛。咁嗱，頭先喺記者會入邊咧，亦都講到嘅，如果佢真係有出錯，咁嘅責任承擔方面會點做咧？佢就話由嗰三間嘅機構去做，即係因為話嗰三間機構咧做法律規管嘅。你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方法夠唔夠咧？嚇， 係其實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市民就係知啱定錯啫。你嗰個報告搞錯，我都想攞你命啦，係咪先？ 嗯。 咁但係咧，實際上喺我哋專業嚟睇咧，有兩種過錯嘅。第一種咧就係嗰啲專業失責嘅過錯，即係話佢明明做到，但係因為 whatever 樣玩啊、唔認真啊，或者求其等等去做咧，令到個病人結果受到影響，啲叫專業失責，第一類啦。第二咧就係話可能你已經好努力去做啦，但係咧即係有啲我哋叫 human error 或者叫即係話人為錯誤或者叫即係 random error， 咁嗰啲又就係好難避免。好似前嗰排，佢哋衛生署有幾份報告睇錯咗喎，咁啲人都開始理解係佢真係唔啱嘅睇錯，但係忙到一個階段，即係話佢已經超出佢負載量咁錯咗，其實唔啱。但可能啲人都有一定程度理解，我哋分成呢兩種嘢。咁但係用於香港現時嘅法例規管下咧，其實主要嘅工作嗰、那個負責咧，就在於嗰、那個公司註冊嘅一級化驗師，因為佢要安排好呢啲各類人啊嘅安排，做乜嘢，點樣做，或者嗰啲流程安排啊點，而減低個失誤嘅。咁所以咧，如果去到後尾真係咧有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咁我哋分清楚啦，究竟係超乎佢量一啲人為失誤咧，因為真係失責啦，失責嗰啲絕對係要追究翻，咁佢就唔好彩啦。嗰個發現，嗰個我哋叫 professional director， 即係嗰個專業嗰、那個 負責人，係咯， 責任係啦。咁佢就都係要承擔責任嘅，係真嘅。 即係由而家由依三間機構去孭個責任，你覺得都可以嘅，係咪？ 咁如果佢依三間機構如果真係咧嚟參與依樣嘢，咁我覺得係應該嘅，因為市民呢啲檢測同市民個个生命有关 嘅，因为嗰个追究系追究唔到个人噶嘛，因为个人就 系 受豁免啊嘛，吓。 我知系受系，你啱受豁免。咁但系既然佢哋呢三间机构都承担起嘅责任，佢就有责任去咧，去点讲啊？去安排好啲工作，減少失誤。到時呢個失誤係咪需要負責呢？可能就要由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嚟評估翻。 明白。 就好似頭先講，真係一個失責嚟嘅，咁就唔應該嘅咯。 明白。嗱，我想請教多一樣嘢，就係而家咧有其中一間公司咧，佢會喺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咧改裝成為一個器膜實驗室嘅。咁根據咧內地傳媒咧喺北京咧嘅大興體育中心場館，佢亦都改裝咗做一個即係氣膜實驗室啦。根據佢哋嗰陣時嘅報道咧，就係佢哋入邊嗰個氣膜倉咧係一個負壓嘅，咁入到去嘅空氣咧就會通過一啲新嘅通風系統過濾啦。咁然之後咧，內部空氣咧都要通過一啲即係過濾器進行無害化處理之後咧，先至排出去窗外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區議員啦，或者係附近嘅居民咧，佢哋對於個實驗室咧設咗喺呢個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嗰度咧，表示憂慮。專業角度去睇，我哋需唔需要擔心咧？ 咁一般市民咧對呢啲運作唔清晰咧係擔心係應該嘅，因為呢個危險嚟噶嘛。咁其實咧我哋平時呢啲好似之前咧處理啲深喉唾液樣本啦，咁咧係啲市民一般喺屋企留嘅，咁可能會唔會流即係去？嗰、那個樽嘅外邊啊，會唔會漏出嚟啊？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啲醫務化驗師會遇到嘅危機。咁所以咧，佢嗰啲所謂負壓嘅化驗室或者再抽氣咧，其實呢啲空氣唔係就咁抽出嚟，佢應該係會經過一個叫 HEPA filter， 即係一個咧專門過濾呢啲微生物嘅一個濾網。呢、這個濾膜咧應該係有能力咧，將呢啲微生物過濾曬，而過濾完嘅空氣應該乾淨嘅。 嗯， 即係話我哋平時用嗰啲所謂嘅二級嘅生物安全櫃，亦都係同一個道理嘅。咁喺啲醫院裏面啊，咁有時都會有呢啲所謂生物安全櫃，啲空氣經過生物安全櫃出嚟咧。 就是在翻个化验室里面的啦。所以如果呢这样嘢是不安全呢，首先受影响就是里面做嘢的人。 所以因此亦都附近居民不需要太忧虑。 应该不用太担心，因为走应该里面的人先走先啦。 明白。好，喂，多谢晒你啊李慧珍，天队喺度啊，有机会再跟你请教，唔该晒。李慧珍呢是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的主席的。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1啦。咁啊关于呢究竟扩大呢个自愿的一个比较全民的筛检呢，究竟需要几多的实验室才做到呢，检测能力的要求是怎样呢？电话旁边呢请来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黄利宝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啦，而家呢就会分俾三间公司去到做㗎。咁但係由于呢所牵涉嘅即係全民自愿啦，咁我相信可能个数目都唔少喎。其实你估计要喺好快入面呢可以攞到咁做到咁多嘅筛检嘅时候呢，呢三间嘅实验室喺香港嘅设备系唔系足以应付到相关需求呢？ 嗱，喺現時我諗我哋有嘅設備可能係唔足夠嘅，所以你見到佢哋嗱，我都係今朝睇新聞先知喺個中山公園嗰度起多一個實驗室，我諗佢就係政府想即時加大我哋嗰個檢測能力，因為我哋講檢測能力有幾個方面啦，第一我哋有足夠嘅人手啦，即係一個受過訓練嘅專業人士去做嗰個操作啦，第二我哋要有場地啦。有咗呢兩樣嘢，我哋要加有儀器啦，同埋試劑，我哋要四方面配合。我哋先可以做到个检测，仲有就係个前端就係个采样啦。因为我哋都要落喺个市民度攞个样本返嚟，我哋先可以做到检测。其实呢几个地方我哋都要解决㗎。我相信最难解决就係个采样。第二个就係嗰、那个、那个样本前处理啦，去增加嗰个检测。所以你见到其实新闻都有啦，今日就有其中一间机构佢哋就提供一啲嘅咽喉拭子嘅采样嘅管啊，嗰啲色纸就俾市民自己采样。咁我佢哋可能就系因为都要解决嗰个采样嘅问题。而深喉唾液点解突然间你话，我哋不嬲做开深喉唾液，点解要转做去用咽喉色纸咧？因为我谂佢哋应该系考虑到就话，我哋要加大嗰个检测能力咧，我哋要考虑一个叫做 sample pooling 就混样嘅操作，就系将譬如可能假设我哋搵五个市民嘅样本，我哋捞落同摆落同一个试管上面就进行测试。咁即系话其实好简单，我哋平时每日做到20000嘅话咧，咁你乘翻出嚟，我哋其实每日就可以做到100000嘅测试。所以点解佢突然间由个深喉唾液转咗一个咽喉拭子？因为深喉唾液大家都知道痰液其实好结啊，我哋做唔到个混样嘅处理。所以可能点解你见到喺慈云山黄大仙，佢哋而家系用一个咽喉拭子嘅样本去取代咗个深喉唾液，我谂相信系因为想佢加大个检测量，就用个混样嘅方法。 系，咁我想请教，其实而家嗰三间公司咧，嗱，其中有一间就可以用到咽喉拭子啊，但系据你所了解，系咪三间公司都可以用到呢、这个拭子呢个方法去检验噶？ 其实大家一样嘅啫，其实一样系可以做到嘅。调翻转可能要考虑就话，我哋而家系由个市民自己去采样啊嘛，我反而我担心就系市民去采样，你见到啲新闻就系啲公公婆婆打住个樽就，咦我点做咧？我其实唔系好清楚点样去攞个咽喉拭子。其实一般咽喉拭子，如果其实咁容易，其实我哋疫情一开始可能已经使用咗，其实系需要一啲受过训练嘅医护人员去帮。如果在医院里面就帮可能是姑娘去帮个病人采样，因为实际上不是就咁将个拭子摆到个口腔里面，即是任意去攞一些的位置，而是我哋要真的入到个口腔好入的地方，在那个扁桃腺的两边同埋那个吊钟后面那里，我哋在那个是拆几下，三个地方拆几下攞返出嚟，那个先是一个正確样本。如果否则你攞个采样采得唔好，其实你就会形成好多假阴性嘅情况。 是，咁所以因为而家政府呢都只係公布咗个框架㗎啫，实际点样去采样方法啊等等嗰啲呢，佢哋都係未諗㗎。所以如果根据你自己嘅即係意见或者分析呢，似乎系咪即係可能都系要用返医护去到做采样，或者系受过训练嘅人手去采样呢，呢、這个嘅筛检先至会比较有意思啦。 我觉得系啊，如果你其实做咗出嚟个采样采得唔好，其实可能哇好开心，然后成条村都系得几个阴性或几个阳性，或者全部阴性，其实系咪实质嗰个 反映到的情況真的要去考慮，因為個功夫就浪費曬了。 明白。現在用煙色紙的方法，你剛才說的好處就是可以混合樣本，變成檢測量可以突然之間大增，但是終究我們講緊做一個這樣的篩檢就是要很快能夠做到，而且人數可能不少，分分鐘可能都是幾百萬的香港人。其實以香港嘅呢幾間公司嘅實驗室設備，有冇方法係真係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甚至係四五日，能夠處理到咁大量嘅樣本呢？ 我相信四五日做唔到。 係要幾耐到啊？ 其實如果兩個星期裡面做得曬，我覺得已經好成功啦。但其實我諗都唔好話集中曬嗰、那個嗰、那個焦點喺三間實驗室。其實香港除咗我哋三間實驗室，咁仲有衛生防護中心嘅中央化驗所啦，有政府醫院啦，其實好多私家醫院佢哋而家有嗰個可以做呢個檢測啦，仲有好多間私人化驗所，其實佢哋做得到嘅。因為我覺得動員到大家嗰個全體嘅力量，可能去做呢件事個成功機會，喺短時間做到嘅機會會仲高一啲咯。 即係唔好淨係限於呢三間，而要擴大俾埋譬如其他私人檢測嘅機構去處理。 但變咗嗰個成個 program 點樣去關就難控制啦。當然，如果你話三間做得曬，一定係最好啦。因為你大家好容易統一咗個流程，大家分咗區域去做，咁係會易啲嘅。 明 白。但係要考慮個實際情況係咪真係可行啦？我真係唔知道中山公園嗰個實驗室，佢個檢測能力有幾高，真係唔知嘅。 明白，係呢度都有待咧進一步嘅公布。黃利寶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紅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堅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就是红棉路上山方向较早前近住堅尼地道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的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嘅车龙排到星河民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策略同信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博华太平洋、浩泽净水、中国三江化工、汇力资源同长城微光。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6，人民币6.959，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报19,060，比上日收市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7.28美元，卖出2058.23美元。港汇指数105.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同埋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系香港仔隧道管道嘅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段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车多缓慢，龙尾在中区消防局。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车多繁忙，龙尾大会堂。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龙尾近上二道。伟业街介乎敬业街至到丽业街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

系叶中文， 大家好， 我系云你好，系嗱，首先咧，我谂一定要讲一讲啦，就系、是、政府喺晏昼三点钟嘅时候啊，特首嘅记者会咧就话会推出一个普及嘅社区检测嘅计划噶，咁啊预计咧大概可能系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啦就会推出噶啦，咁即系简单嚟讲咧，亦都有人用一个叫即系全民自愿筛检咧呢、這个咁样嘅称呼咧去形容而家嘅计划。嗱，首先不如即系两位讲讲啦吓，即系全民筛检呢一个嘅概念咧，如果我冇记错就系、是、都唔系做得好犀利啊！较早之前咧就由内地嘅专家钟南山啦首先提出啦，咁然之后到咧内地嘅检测嘅队伍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咧系要做一个比较大规模嘅检测嘅，可能一日咧要做成十几二十万个咁样。咁今日咧政府就宣布会做一个普及嘅社区检测啦。两位点睇？而家政府嘅应对措施咧，叶中文， 我就觉得咧喺近排一再反复啦，即第三波咁，而且大家而家听专家嘅意见咧，似乎第三波肯定唔会系最后一波啦。咁喺成个疫情一路咁样蔓延底下咧，我谂咧梗系应该有一啲嘢要做嘅。咁全民检测咧就系响内地咧系做先嚟啦，就系、是、好多好早啦，我谂武汉就系最先做啊，全城啊全民检测，咁啊跟住好北京嗰啲都好似有做。咁外国咧就好似系点样讲，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州份咁样都有做过全民检测。咁樣全民檢測咧，即係喺心理上或者喺嗰個客觀效果上咧，可能係喺目前又唔知源頭又冇疫苗咁嘅情況下，一個比較大家能夠覺得有效或者安心嘅一個辦法。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全民檢測都要視乎嗰個地方嘅條件同環境。譬如喺武漢。在內地一些大城市呢，他們做出來呢是有效果的，好像東北的城市都做過，因為呢他們那個第一那些環境是一個小區呢是分得很清楚的，一個一個區做，而且呢全民檢測期間呢那個區的人呢你是不可以出去的，即是輪到你這區檢測呢，你接受了檢測呢不知道是有幾天裡面是不可以周旋，不可以離開個小區，否則的話個檢測了個作用就抵消了咯，因為跟你檢測了你現在沒有病毒是陰性，但是假如他照樣轉頭他又出了去周旋去了，轉頭他又變了驗到了，變了陽性了，那你之前做的檢測又有什麼作用呢？所以我覺得那個全民檢測和一個隔離管理封閉小區，它是一個配套的措施的。如果現在我們香港呢是這麼密集的居住環境，又沒有其他配套措施，單是全民自愿检测了之后，个效果我会觉得，我觉得会好打折扣，因为个关键是啲检测员嗰个人喺嗰三日，即系有传染性嗰三日咧，基本上你唔出去咧，咁呢一个小区，譬如三四日后得出咗有几多人系检测确诊啦，咁其他就可以讲系冇，但系你唔封闭管理咧？呢头测完嗰头出街咧，咁测嚟做乜嘢咧？ 系， 我都想听你哋教一教我，我都其实唔系好谂得通，点样个检测效果喺边咧？ 系嗱，或者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即系而家呢个比较普及嘅社区检测，亦都系可以自愿性去参与啦。检测嘅范畴都系大咗好多嘅。咁你哋觉得可唔可以帮到香港嘅防疫咧？电话号码18721啦，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咁同埋嘅背后要有啲咩配套咧？吓，大家都系打嚟18723111。胡丽云，你又点分析咧？ 我想我自己的看法呢跟葉中文的看法都差不多的。首先一件事就是说到讲这个的他今次这个全民即係叫做普及自愿性嘅一個嘅檢測咧，其實如果你冇一套嘅配套嚟到去做，特別就係講緊話呢一個嘅叫做禁足令嘅下達嘅時候咧，根本你做出嚟嘅嘢咧，其實只不過係白費心機，完全浪費緊人力物力。同埋大家嘅期望，到頭嚟引致到嘅就係大家會可能對政府嗰個嘅斥責會係更加厲害，因為大家都已經 知得到呢一個咁樣樣嘅説法，早已經由好多嘅醫學專家、醫生、化驗師等等嘅嘢，已經係講到都係講俗啲，即係講到口臭啦。但係都唔知點解，都仲係今日好似好大肆宣揚，仲話叫做啊好厲害嘅一個咁嘅措施要去公布咁樣。咁所以我真係呢個令到我真係好百思不得其解。事實上呢一個咁樣樣嘅能夠成功的情況呢，特首他自己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其實你都見得到他很清楚那個成功率是很低的，因為就是說到他都說了一句說話，就是說到要視乎就係話全民，即係香港市民嗰個嘅是否願意配合同埋支持。試問呢一件事件出現咗之後，我相信即使係講緊唔好講得咁遠啦，今日咧聽你哋嘅電台嘅新聞部嘅報導，好多市民嗰種嘅怨氣咧，佢冇可能聽唔到嘅。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即係佢依家推出呢一個咁樣樣嘅措施，我完全睇唔到點樣樣能夠可以解決市民佢即係燃眉之急。相反，我覺得今日成日嗰成個嗰個嘅記者會嘅裡面咧，讓我哋更加地清楚地睇得到，哇！中央政府真係好關愛香港人啦。成件事件嘅裡面，你見得到佢好似好。毫無保留地，你要乜我俾乜，你要甚或至之前內地一個嘅七人隊伍嘅成員之一講話，你要錢俾錢，你要物資我俾物資，哇好厲害，好似乜都願意去俾你，你見得到佢咁急切地，你係關愛香港人。即係呢一個嗰個急切嘅關愛咧，令到香港人會感覺到好。好厲害啊！即係一下子承受不了。而第二樣我哋睇得到嘅就係特首佢對於政府對於中央政府俾出嚟呢個關愛咧，你亦都見得到佢好殷切地去接待。佢呢個接待咧嗱見得到嘅，唔需要大家再去質疑。反之嘅就係我哋要問佢俾呢個愛，你接呢個愛，究竟係咪市民想要嘅愛？唔係話你俾我就要噶嘛，我個肚子可以食得一碗飯，你唔可以俾三碗飯我食噶嘛。所以引致到今次俾出嚟嘅嘢，同埋市民需要嘅嘢，完全係錯配，我就真係完全睇唔明究竟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緊咩事。第二樣嘢令到我哋更加睇得清楚，成件事件嘅裡面咧，即係有啲係幾悲哀嘅一個狀態，我哋見得到。今日。我哋就見得到，原來成件事件係由呢個嘅政制事務局嚟到去負責同內地嚟到去協商嘅。咁陳肇始局長喺成件事件裡面嘅角色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員，因為點解咧？我哋睇翻過去咁多嘅傳媒嘅報導，我哋一路問緊，究竟呢件事件係幾時發生咧？從來直至到今日，你見到特首都只不過講話係七月下旬。七月下旬是幾時開始呢？我哋完全追唔到嗰個嘅時間表，但係透過傳媒嘅努力去採訪、去報導嘅時候，只係見得到現在曝光嘅一個時間表，就係七月23號，內地嘅醫護人員咧就同香港嘅醫護人員咧，即係當然啦，梗係唔係個個醫護人員啦。我咁相信啦，阿局長有份咧，就係去講解究竟佢哋嗰個咁嘅方艙醫院究竟等等等等嘅嘢。然之後咧，27號喎，七月27號，內地嘅醫務人員就已經係被通知就話落嚟香港。到幾時啊？到7月31號，香港政府先至走嚟講話。我哋向咗內地尋求協助，跟住砰砰聲，國務院就出咗個通知，就係啊，我哋接受呢一個嘅幫助，我哋願意去幫助。成件事件裡面，你見得到香港人喺當中，甚或者唔好講話一般嘅香港人，全部係一班嘅專業嘅醫護人員，佢哋喺當中嘅裡面一直以嚟敲緊門問緊，喂，你想點做？你究竟成個方法係點做？你成個安排係點樣樣？乜嘢一直敲緊門問緊攞緊答案，一直冇講。但係我哋見得到成個時間表嘅裡面，其實啲嘢係進行緊嘅喎。但係點解一路唔講呢？拖咗至低限度2個禮拜，今日就話所謂嘅講咗出嚟，但係我哋都見得到信息係天一半地一半。點解呢？第一， DNA 究竟是怎样样来到去处理呢？没有清楚交代，没有直接的答案去讲出来的。特首只不过好像即是我个个人觉得呢，他蒙混过去，他就说到啊，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要的。Sorry 啊，一般人不会要啦。要的人永远都是那一个的范畴去研究緊生物科技啊等等等等的这一类型的专业人士，他先至会去关心的问题。第二，他话及到这些的信息呢不会去记录什么人，对不住，他又误导緊人。大家一定要知得到，我哋要知得到就係話到一個化驗所要去設立咧，必須要符合一個嘅國際標準。好多嘅化驗所嘅一啲嘅化驗師，以至到就係醫學嘅專家，都有講過，要個呢一個嘅化驗所嘅設施係必須要符合 ISO 一。哇！你等等，我揾翻我數目字出嚟。ISO 15189呢一個嘅規定，根據呢個規定有啊。一个资料的记录啊，唔系再夸张啲，由一个嘅物件嘅购买啊，以至到一个信息嘅向外发放，要求超级的高。例如咩咧？佢直情话及到，你用一张纸嚟到记录一个嘅检测嘅报告都不能够。大家就已经可以见得到佢个要求系多高嘅，但今日讲到呢样话唔会去记录，对唔住啊，真系完全错误啊！根据呢一个咁样样嘅国际嘅标准咧，所有嘅一个嘅 samples 咧，佢嘅采集嘅时候咧，由被采集嘅嗰一个 sample 嘅一个嘅 identity， 以至到我去采集嘅嗰个人嘅嗰个嘅资料，都必须要记录在案。我有乜得理由我 trace 唔到呢一个？samples 是屬於誰人？第二樣嘢，佢今日走嚟講話啊，因為揭咗就係話到喺中山公園嗰度，有呢一個嘅臨時嘅實驗室嘅準備要設立。喂，講講呢一個嘅國際嘅標準係好高要求嘅，佢嘅高要求度咧就係連你過去嘅 record 佢都要去 check 得到嘅時候，你臨時臨急依家要成立一個咁樣嘅實驗室，我唔係話佢唔得。佢即係國家俾落嚟嘅嘢，一定係好多，一定可能會好勁嘅。但係個問題，你符唔符合一個國際標準咧？嗱、所以引致到好多樣嘢都係令到我哋覺得，特首佢講嘅嘢似乎就係前言不對後語。我最後要講嘅就係、佢話及到呢三間公司今日喺記者會所講，呢三間公司係中央委託嘅公司嚟到去做嘅。喂，大家嗱，所有嘅香港市民。大家唔好懶，因為你一懶咧，你就自己真係完全全係斷送你自己嘅一個所有嘅你應該可以摘取資訊自由嘅一個嘅權利。政府新聞網佢7月14日出咗一個嘅新聞稿，裡面清清楚楚講緊呢三間公司啊，係由政府委聘嘅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委聘，為什麼今天會突然之間會說是中央委託的一個公司呢？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說到今天那個記者會更加揭露過很多的訊息，透明度真的完全是近乎零，為什麼要這樣呢？為什麼做事是做到完全沒有計劃，完全是給人一個急就章的 呢？胡麗雲就質疑到政府呢在整個處理上面交代的透明度，補充一個小小的資料啦，就其實內地有相關的報道就說上海等地的醫療的系統呢接到指令呢會遲緩香港抗疫呢，這個是一個7月21日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嘅，咁7月22日咧，食卫局局长陈肇始亦都被问及究竟特首系咪已经向中央求助啦？咁嗰日陈肇始局长嘅答法就系话，港府一直咧系同内地嘅相关部门联络咧，而家本地嘅疫情严峻，急剧变化，内地都非常之关心，并了解最新嘅情况系咪需要协助嘅。咁然之后喺7月27日咧，由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所举行嘅抗疫记者会。 會入邊咧，佢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中央係高度關心香港，香港嘅咩需要咧，國家中央政府一定係會全力支援嘅。亦都話咧，行政長官係作出咗要求，第一就係檢測方面，希望加大檢測嘅力量。咁第二咧，亦都係作出咗要求啦，中央亦都肯定咗有積極正面嘅回應，就係希望中央協助我哋咧喺亞博咧短時間之內開辟一個方艙醫院啦。咁亦都補充一下啦，今日特首咧喺個記者會入邊咧，亦都有講到，本身咧對於呢個擴大嘅即係普及嘅社區檢測計劃咧，佢係希望有全面計劃先至係公布安排嘅。但係由於網上有好多負面嘅謠言同埋污蔑言論，以政治凌駕公眾安全，所以就決定咧喺計劃詳情未完全確認之前咧，提早向香港人公布。咁佢亦都話啦，即係希望社會大眾咧重視實證同科學，唔好抹黑同埋污蔑破壞中央同香港嘅關係，尤其是今次咧。政府是請求中央提供協助的，他也都再講就是檢測的過程是保障私隱，實驗室是無需要和不會知道樣本提供者的名字和資料，即是會按編號和條碼完成有關的程序。至於說擔心 DNA 的資料會送去內地，他就批評這個言論是抹黑污蔑和謠言，說有關的資料不會送到第二個地方，完成檢測之後會銷毀，也都說這些樣本和基因資料咧，冇人有興趣。不如我哋先聽聽公眾嘅睇法先啦。黃先生有咩睇法啊？黃生， 你好啊， 你好，唔好意思啊， 就係一個立嘅嚟講咧，就香港嘅政府啦，同埋嘅親建制派做咯。嗱，我哋咧就香港政府做同埋導演嘅，但近香港嘅醫生同埋呢個化驗師咧就冇角色噶，係真係旁聽嘅咋。我哋市民咧就臨記同埋配合嘅啫，係咪先啊？你好簡單嘅啫嘛，你譬如你依家嗱屯門山影村，你要驗，你驗一個人，我哋俾埋個心喉射入佢，佢俾完之後，佢可唔可以去搭一個車站、輕鐵站，去第二區食飯啊？佢驗咗之後又咁又點樣咧？ 嗯， 佢唔同上邊啊，上邊係封區嘅 ，OK， 同埋香港嘅市民係受香港嘅自由教育做啊嘛，上邊唔係啊嘛，上邊好聽話噶嘛，我封城就要封城，但係香港就封唔到城嘅。根本就係白做嘅啫，係咪先啊？仲有所有嘅化驗咧，香港嘅化驗師嚟講咧，我哋係信得過嘅，佢係專業嘅，醫生都係專業嘅，護士都係啊，我哋係信佢哋嘅。但係你哋突然今日醫生欠到啊，免佢兩個月喎，係咪先啊？有冇咁嘅 豁免化驗師嗰個註冊啦？你講 係咪先啫？冇可能發生嘅事，香港係講法治嘅，啱唔啱啊？我係講咁多嘅啫，我哋配合嘅啫。嗱，大家配合咯，睇配唔配合得到咯。但係我覺得係冇用咯。 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啊！咁啊，兩位我相信咧，即係其實公眾對於今日嘅宣佈咧，都仲有好多意見同睇法嘅。不如咁啦，因為就嚟咧係七點鐘新聞報道啦。不如我哋喺七點鐘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咧再傾，又或者咧喺七點鐘新聞之後啦，都請阿葉中敏去講一講咧，就係今次政府喺整個處理嘅透明度上面，覺得處理得如何咧？翻嚟再傾傾啊！ 記者會發聲明，反對中美兩國利用記者簽證作為國際糾紛嘅武器時，再度批評美方無理挑釁在先，中方完全係正當合理防衛，促請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嘅政治歧視。以及無理打壓，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始終歡迎包括美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個媒體依法依規在中國從事採訪報導工作。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本港下午天氣酷熱，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到33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对开的第三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蒲岗村道；就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第三线有坏车，龙尾蒲岗村道。

近日啊，政府所交代嘅资料咧嘅透明度系唔系足够啦？咁甚至就系即系而家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声音啊，或者疑虑啊。咁呢个究竟系一个合理嘅一啲嘅疑虑啊，定系咧好似特首咁讲咧，其实系有一个政治嘅因素在内咧？各位点睇？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叶中敏透明度问题，你又点睇呢？ 咁我都同意頭先啊，麗雲啊，同埋近日都有啲意見啊、批評咁講。咁特區政府喺成件事上邊啊，嗰、那個應對啊、程序啊、透明度啊、嗰啲資訊嘅發放咧，係即係都即係同即係大家嘅要求，梗係唔能夠做到滿意啦。亦都同疫情做一個階段有啲其他嘅措施一樣，咁啊呢個就係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呢一邊嘅事。不過咧，就我就調翻轉睇咧，對成件事咧就係唔好可以話因為特區政府有啲公佈得唔清楚啊，或者唔及時咧，而去質疑成件事裏邊係咪有咩問題啦？點解要揾你要做啊咁？即我覺得呢件事應該大家要客觀公正啲去睇，因為早一排人人都講緊話想做檢測做唔到啊，要一日做排唔到隊啊，一朝去排隊攞唔到籌啊，亦都知道係要1000多元做又貴啊，咁啊醫護界自己亦大聲好多人講係人手不足啊、化驗不足啊咁樣啊。咁所以呢次呢件事咧係由中央咧派遣呢個咁嘅支援團隊落嚟，咁誒採取咁多嘅做法啊，喺程序方面啊、發放方面啊、信息方面咧，有冇不足咧？肯定有啦。呢、這個亦都應該睇到咧，係有兩個制度嘅問題，因為香港呢個制度我哋習慣咗啊，做乜嘢係即係嗰個要透明度好高啊、好足夠啊，要講好清楚。可能佢內地同呢度本身嗰、那個我估啊，嗰、那個交接啊，或者嗰個溝通啊，嗰方面佢哋都唔係咁慣啊。因為呢個係牽涉好多部門，而家落嚟嘅係廣東嘅團隊，廣東嘅衛健委嘅一個層級，但其實佢唔係佢決定嘅嘛，呢件事中央決定嘅，中央衛健委，所以好多嘢咧，我哋要體諒，亦都要明白，並唔係話日日都一齊做緊嘢嘅咩？唔係噶嘛，咩部邊個部門，大家連搞都搞唔清楚嗰個架構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可以講句就下不掩瑜，或者唔好因小失大。喺呢個時候，到底係疫情抗疫緊要啊，定係係去追究邊個程序唔夠及時、唔夠透明度咧？呢個係做得唔理想嘅。不過咧，成件事咧個焦點咧，仲係香港而家係唔係需要有更多嘅人力物力落嚟做好嗰個支援香港做好啲個抗疫。咁我諗呢個嘅本意咧，或者可以講個初衷咧，係唔應該去質疑佢嘅。呢個係我嘅睇法。 不過胡麗雲啊，其實頭先有一點咧，都想補充翻嘅，就係、是、你話即係嗰三間公司係即係做呢個普及檢測咧，受中央委託啦。不過如果我哋睇翻頭先個記者會嘅內容咧，佢嘅説法就係話中央透過三間國家級嘅機構擴大檢測能力，而三間就係講華大啦、海普啦。同埋今日似乎就冇講到係話中央委託，即係只係依三間係幫手嘅啫。 嗱，我見我一下子我依家揾翻我個資料先啦，因為我正話都一路聽嘅時候，我一路係 jot 緊個 notes 嘅。咁我揾到嘅時候，我就再回應翻呢一樣嘢。但係即係我回應翻就係話到嗰個資訊嘅透明度不足嗰度咧，其實事實上嘅裡面咧，我覺得有一啲嘅地方係可以做得到，唔困難嘅。只要佢將呢一個好簡單嘅一啲嘅動作做咗嘅時候咧，就可以釋除市民嘅疑慮，而並不是好似現在特首突然之間，即係特首三番四次講話啊，見到網上有啲造謠啊等等嘅嘢。嗱，第一我冇睇過呢啲咩嘅什麼嘅造謠啦。第二，即使我都係當有嘅時候，市民喺一個咁關鍵嘅時刻嘅裡面，大家都好緊張自己嘅東西究竟會去咗邊度嘅時候，佢哋提出疑問或者懷疑係咪不合理咧？我喺嗰度懷疑。至於我正話講緊嘅就係話到有啲資訊其實佢哋係好可以咧，即時嚟到去發放，完全冇任何一啲嘅困難。當中係包括其實佢喺8月2號香港政府佢出嘅新聞稿嘅裡面 已經是很清晰地說，他說所有檢測都只會在香港進行，不會將樣本送往內地。嗱，這兩句說話很清楚，毫無任何一些含糊或者一些的歧義，大家不會理解。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特首至低限度兩次被記者追問市民的 DNA 會不會送往內地的時候呢，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說不到這兩句這麼簡單的說話。 即其實是那個表述的方法啦，是的， 我想不單止是表述的方法，而是他說不得清楚，說出來就是說不會送往內地，就是這麼簡單而已。第二件事很簡單，可以立即去釋除市民的疑慮，就是說到因為整件事件裡面包括特別就是醫護界的一些專家，因為根據條例上香港法例上面的要求和一個的國際認證的一個的化驗所裡面的要求，引致到他們都會去三番四次聚會追問，就是說到這群的內地的專家權威下來香港的時候，究竟他們的資歷會是怎樣。其實這些資歷國家衛健委或者廣東衛健委沉沉聲就立即可以在個檔案我裡面拿回出來，立即就可以 present 出來給所有的市民大眾知道，哇幾咁厲害，幾咁巴閉，幾咁容易啊，一啲都唔困難。但我唔明點解佢哋就好似一路就好似好驚青咁樣，就收埋收埋咁樣。我懷疑啊，我懷疑呢可能當事人自己都好想去展示緊佢嘅權威性㗎，但係呢就唔知點解中間就有一啲人呢就好似啊殷勤嗰龍就嚟到去阻截。所以引致到嘅就係其實我覺得佢哋自己主動拿出來咯，就可以釋除香港這一班的專業的人士那種的憂慮咯。這些其實是很簡單就可以將一些的不必要的誤解又或者一些的資訊的缺漏可以補回那個漏洞咯。 好，不如我們聽聽聽眾的看法啦。電話號碼187231，張先生有什麼看法？張先生 是主持人， 你好。 是我想講一個案呢，就是我真的覺得現在呢香港的社會真的很無稽，依家個疫情咁嚴峻，我哋已經死咗四十幾個人，每一日有接近100個嗰啲locally infected 嘅 cases report， 即係本地嘅個案。喺個社區裏面咧，有無數嗰啲帶菌者冇症狀嘅咧，喺度每日都喺度傳播緊呢個病毒。點解我哋唔可以集中喺一啲有效嘅措施，擴大嗰個檢疫嘅機制？有咩叫做我哋香港市民受喺中央嘅幫助，我覺得呢啲咁嘅 commentary 咧，喺個 public 裏邊咧，完全係幫唔到忙。大家嗰個目的應該要好一致，放低成見。喂，香港市民嘅生命係最重要啊！乜嘢都搞咩 DNA 啫？人哋要呢啲 DNA 做乜嘢啫？講到明嗰啲 DNA 喺本地檢驗完之後就會係銷毀噶啦嘛。咩資格啫？中國內地啊，對呢個疫情嘅控制係全世界裏邊少有嘅國家可以控制得咁好嘅，點解我哋唔可以喺呢個最關鍵嘅時候將香港人嘅生命放喺最重要嘅一點？ 明白， 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政治觀點咧去左右香港市民嘅事情。我哋依家係生命啊，講緊條命啊，唔該。 好多謝曬啊，張先生啊，跟住我哋聽一聽陳先生嘅睇法。陳先生你好， 係 你好，有咩睇法啊？ 講緊一樣嘢啫，其實而家係香港人嘅性命緊要啊，定係你哋啲反對派啊，要玩程序啊，要質疑啊嗰啲重要咧？即係嗰啲咁嘅而家咁嘅環境嚇，即係好似頭先阿張生話齋，日日都咁多人去傳染嚇，又死人。喂，個個都話為香港市民去謀福利，去為香港市民好，好咩啫？系咪先？嗰啲咩谭海邦议员嗰啲咩又举牌啊？帮到香港市民乜嘢？我想问。咁反对你哋有咩作用咧？我想问。喂，系谂好一啲嘢，做好件事，点样齐心合力去救香港先系咁样噶嘛？都唔系咁嘅，净系识话反对，反对乜嘢啫？成日都话反对。 系，即系陈先生觉得重点咧，在于先处理好疫情先。多谢你，跟住听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啊。咁咧，我覺得咧，今次政府有不足之處，有關 DNA 嗰啲嘢咧，咁咧就有啲市民都以為真係可以 即係帶翻大陸咁樣啦。咁其實係真係可以喂帶翻大陸分析你個人咧，係咪疫情緊要啲，你嘅病例嘅 DNA 緊要啲咧？咁同埋咧，我就唔知點解舊嗰啲隊咧喺中國落嚟咧係又需要啊國際標準啊，又話要使唔使考試咧？使唔使啊？因為佢而家唔係抽血嘛，佢淨係進行一個抽取個樣本啊。 嗯嗯。 咁其實係咪真係咁複雜？係要即係又要一個證書認證啊，又要好多人確認佢嘅身份咁樣。 嗯。 咁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因為而家疫情緊要，就最緊要搞亂咗。喂，而家香港有幾多人確診先？誒，頭先我電話嗰個聽眾都講得好好清楚話，喂，而家周圍都唔知有幾多個隱性會大群者嘅。咁咧，咁同埋而家醫護壓力真係好大喎。咁點解之前咪有人罷工嘅，有醫護嘅，點解而家冇嘅？而家咪仲大過以前。我原來個係想做嗰、那個議員嘅，但係冇計啦，今年冇啦，下年啦。咁、我希望咧，香港人真係要諗清楚。喂， 明白。 而家係幫香港人去檢查，喂，睇下你有冇確診。 好多。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嚇，即係都係覺得而家先做好咗一個檢測嘅工作先啦。多謝曬你阿黃生。不過咧，其實講到過去嗰幾日啦，呢、這個內地嘅檢測隊嚟到香港嘅行程上面咧，似乎就都唔係好。有太多好正式嘅公布咧出到嚟嘅，咁譬如即係亦都唔少傳媒咧，就係每日係去酒店嗰度等佢哋啦，然之後就跟住佢哋咧，睇下佢今日有啲乜嘢嘅正式嘅行程啊等等嘅。嗱，葉中敏，嗱你頭先亦都講到即係兩地可能喺處理上面嘅文化即係有所不同啦。咁但係譬如喺內地嘅檢測隊嚟到香港嘅時候，嗰、那個行程交代啊，各樣嘅細節啦，你覺得其實有冇一個即係改善嘅空間咧？尤其是跟住我哋都會有興建即係方艙醫院嘅相關嘅隊伍啦，會嚟香港嘅。咁係唔係應該呢個透明度上面要做多啲咧？ 我想整件事都是刚才几位听众都是讲得非常好啊。核心呢就关键呢是检测是抗疫。那你说那个团队先遣队来了之后那他们是专业人员来的还有、是内地那个制度工作的。是不是惯于这样来了未做事这样走出门口见到记者 又要挥手又要讲话这样呢即是这些这样的预期本身就不是那么实际或者那么专业了。他们是来做事的他们就是埋头就是搞好那个检测的即是怎样部署的检测工作这样。那么要跟业界或者是政府相关部门开会啊这样。即是他们不是要来负责发布什么的。即是我觉得是如果要去要求甚至是去指责这个团队呢我觉得就非常之不公平。人家是下来是帮香港做事。 明白。 是吧因为包括就是大家都觉得简直是笑话的说怀疑他们懂不懂英文啊。懂不懂英文是怎样呢不懂英文就不懂得救治病救人的了吗是吧、这些很多的质疑呢如果是所谓冲着那个團隊去呢就是完全是荒謬的。 明白。 但是工作政府咁當然可以做得好啲。譬如有啲乜嘢每天係咪有啲時下呢隔天有一個少少嘅發布會等團隊或者係將來嚟多啲人之後有個發言人講一講佢哋近日嘅工作。呢、這個未嘗不可。但是现在就不好先在这里讲喂为什么你拿车走了进去你什么翻房又不出来讲东西这些不可能 的。胡丽云可不可以很简单地去回应一下是不是应该抗疫先行我们政治摆在一边先呢 事實上大家都好清楚一樣清楚一樣嘢，大家都係抗疫先行，從來都冇話要去將嘅政治先行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我諗神咁早咧，政府直日都唔會話咁樣可以去推行得到，亦都唔會話可以讓呢件事件可以推行得到。但我諗市民大眾對於一啲嘅反對嘅聲音，一聽到嘅時候就好自然咧，就會有一個嘅反感，因為無用之嘢，生命攸關。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會有長者喺在家中，大家都會好緊張佢嘅嗰個健康，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我哋更加好需要去小心去處理每一個人，佢成個所有用嘅物件等等嘅嘢，係咪真係？ 能夠可以令到我哋有信心，俾條命佢嚟到去醫治。 明白。 我哋唔係講緊就係話到啊，你嚟自於內地又或者你嚟自於香港或者你嚟自於外國，完全唔係呢一樣嘢。更加唔會話無聊到話你唔識英文就話唔得，梗係絕對唔係啦。內地好多好勁嘅人㗎。但係個問題嘅就係話到，其實喺成件事件嘅裡面，正正就係因為內地佢冇辦法，佢唔會話佢自己嚟到講咁啊，就要靠香港政府咯。香港政府又唔去講嘅時候，又要收收埋埋，又要。 系 秘秘密密嗰阵时，搞出一个大头佛 啦。 即 系嗰个 就系出现咗咁多嘅混乱， 即系嗰个信心问题啦。嗱，不如呢个话题我哋暂时讲到呢度，休息一阵啊。 色无限，蓝色，色无限，蓝地球。 中美关系恶化程度不断升级，自2018年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一场贸易。希望减少美国对华逆差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600亿美元，但是仍然维持在3600亿美元的高水平，而美国农民就承担了中国反制关税的后果。美国输华农产品从250亿美元跌至70亿美元，美国政府亦都因此推出了28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而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亦都由2016年的540亿美元锐减至2019年的25亿美元。有评论指，这场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七伤拳，各打了50大板，但是对双方的影响其实不大。中美贸易战另一个延伸就是在2018年初，美国政府开始制定政府通讯保护法草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和使用华为及中兴通讯的产品设备，并且以中兴及华为违反出口禁运条约为理由，开始对这两间中国的科技龙头采取制裁措施。美国政府更加积极游说其他国家将华为排除在 5G 核心设备的供应商名单外，希望借此钳制正在崛起的中国科技。早前英国和法国等已经相继宣布不会再采用华为产品铺设 5G 网络，这个举措拖慢了该公司在全球的 5G 发展。对手爱立信、诺基亚等亦都纷纷抢占了这个品牌失去的 5G 市场，继而决定了多国电信商未来3至5年的通讯器材采购计划，甚至会直接影响预期在2028年推出的 6G 服务的早期规划。美国政府同时都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提供晶片及软件技术等，切断了部分重要的供应链，令到智能手机市占率正在上升的华为再一次受到重击。美国亦都着手开始封杀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继印度政府因为中印关系紧张而封杀 TikTok 之后，美国政府亦都考虑对 TikTok 实施禁制令。美国政府相信通过科技禁运能够在中美贸易战中取得更加有效的成果。到底这场中美角力最终结果如何，还看今年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究竟宝座花落谁家先至有定夺。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面对着香港第三波疫情，不少人都开始提出要做全民检测。咁事实上，香港嘅检测同埋认证一路以嚟做成点嘅咧？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请嚟香港检测和认证局主席于上海同我哋分享佢嘅工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除了香港家书之外，听朝早8点到9点的星期六问责，我们都会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个扩大的自愿性的社区检测计划。到时我们留意一下。不过呢，一阵间在7点半新闻回来，自由风就想和继续去探讨一下，是未来一年个立法会到底应该怎样组成，和它有什么权限呢？因为人大常委会议就会在8号到11号 召开。咁今次呢有一个议题就应该都系要讨论翻香港嚟紧呢一年啊，因为2020嘅立法会选举押后咗一年咧，而引致到中间嘅真空期。而家有几个唔同嘅建议嘅，包括咗咧成立一个过渡立法会，由人大委任，亦都有一啲咧就系话由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延任嘅。你点睇？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普及的社区检测计划，市民不论是否属于高风险群组都可以接受检测，预计两星期后可以开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普及社区检测的做法要符合几项原则，包括要在短时间内提供服务，避免需要排队，尽量电子化，流程要安全有序和保障私隐，实验室人员不会知道样本来自哪个，样本最短时间内在本港销毁。他又说，当局由7月中为高风险特定群组做检测，至今完成13万几个个案，有54宗阳性，估计本港可能仍然有约1500名隐形患者。他强调，抗疫工作需要市民谅解、支持和配合，否则事倍功半。今次人命攸关，希望社会不要阴谋论，更不要破坏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为扩大本港病毒检测能力，内地相关机构昨晚已经在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设立火眼实验室，中央会供应所需物资，亦会安排人员协助做化验工作。有关内地人员可以在本港法律基础上获得临时豁免资格。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有关人员全部都有内地认可资格。被问到如果检测出错，由边个负责？林郑月娥话，由相关的三个机构负责。另外，为了应对冬季可能再爆发疫情，政府将在中央协助下，在亚博馆增加1000张负压病床，可称为港版方舱医院，并在亚博馆附近空地建设临时医院，可称为港版火神山医院，预料可以增加800至1000张负压病床。本港新增8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81宗属于本地感染，另外有约50宗初步确诊个案。本地个案中49宗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其余32宗源头未明。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在港太护老院工作过的薄扶林检疫中心工作人员。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他未必在检疫中心受感染，要再做调查确认。另外，大埔墟街市有鱼档兼职员工确诊，直销公中心 Star Global 群组再有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早前确诊的一名印佣，除了曾经到湾仔、铜锣湾和北角的外佣公司宿舍居住外，上月25到29号亦曾经到铜锣湾礼顿道一座大厦居住，但当局未找到业主。渔护署证实早前一只由新型肺炎确诊者饲养的混种短毛猫对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但没有任何病征。渔护署会密切监察猫只的情况，并会反复测试。渔护署说，确诊的短毛猫和主人住在屯门，主人确诊后，猫只在周二被送到渔护署接受检疫。发言人强调，现时没有证据显示宠物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养宠物的人士需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酷热，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就冇份嘅吓，咁亦都有啲就话即系系将现有嘅立法会嘅议员咧嘅会期咧就延任一年啦，咁啊 DQ 就冇份。另外咧一个建议咧就系话都系将现任嘅议员咧就系延任一年 ，DQ 者都有份啦。咁第三个另外嘅建议咧就系话有一个过渡嘅立法会，然之后咧所有嘅议员要再次宣誓就职，仲有另外嘅。方案咧就系成立一个看守嘅议会，咁系由人大咧去委任相关嘅人士嘅，咁嗰啲嘅人士咧可以系现任立法会议员，甚至系前议员咧都得以。早前咧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嗰四位咧，即係被 DQ 嗰四位咧，就唔應該延任啦。嗱，大家點睇呢個建議咧？啊，葉忠敏點睇呢幾個建議咧？ 我就咁睇，肯定係要有一個一年嘅立法會出嚟啦，唔係點做嘢咧？政府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定係分開兩件事，即係基本法所規定嘅立法會嘅四年任期啊，呢啲基本嘅嘢咧係唔會改變嘅，係唔喐得嘅。即係我認為咧，嗰、那個一年嘅立法會咧，就唔係而家呢一屆立法會嘅。延續或者延伸，一定唔係啊，唔係話嗰班人咧，呢七十個議員咧就過渡去嗰個新嘅嗰個一年嗰個立法會嗰度，呢兩個係兩件事嚟嘅啊，即所以包括最近有啲人提出要咩咩辭職唔做，你唔係你辭職唔做，根本你就唔係一定係你做，即唔存在話呢七十個議員咧要原班人馬過渡落去啊，咁有啲人可以話我唔接受咁，即呢啲係自己講嘅啫。成件事咧應該講係需要有一個由人大常委會授權一班人出嚟組成呢、這個一個一年嘅立法會，呢、這個一年嘅立法會咧就係、是、我相信個權限。工作都會清楚講明嘅。 咁但係其實之前被無效嗰啲嘅人士，即係提名無效啲人士，仲可唔可以擔任呢個一年立法會嘅議員咧？ 我諗一年，既然佢連呢個參選新一屆立法會嘅資格都唔符合，當然亦都唔符合成為呢個一年立法會嘅立法會嘅議員啦。當然係唔符合嘅， 好 咁咧，但系咧系一定会应该组成一个班子，就系、是、继续履行呢个立法会嘅部分嘅必要嘅工作，审议预算案啊嗰啲咁咯。 嗱，权限方面咧，不如我哋一阵间再讲啦、 啊， 先讲嗰个组成啊，胡丽云吓几个方案，到底系现家延任啦，做一个过渡嘅立法会啊，由人大去委任啊，定系点样咧 ？DQ 者有冇份咧？ 不如咁樣啦，講話即係個方案之前啦，或者去分享翻就係話到喺成件事件嗰個發生到今天嘅時候啦，見到嘅一啲嘅現象啦。第一個現象，我都好希望香港市民真係必須要自己要負責任。當你要去投票嘅時候，你究竟係投俾邊一個？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好清晰，法例已經係寫得明明白白，包括律政司。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都講緊，立法會嘅組成係法例上寫明，除咗第一屆係臨時立法會以外，其他每一屆都係任期四年。換句話說咧，仲能唔能夠可以叫做定一個叫做臨時立法會咧？我有好大嘅懷疑啊！連前律政司司長都係咁講嘅時候咧，我真係唔明白點解今天提出話要去訂立一個嘅臨時立法會嘅嗰一群前立法會議員、人大常委等等等等，或者仲更其他更加多嘅一啲嘅人大人士咧，甚至係前政府嘅官員，佢哋點解會可以講得出呢句説話咧？是他們真的過去一直在立法會裡面做議員的時候是發緊夢啊，還是是真的他什麼事呢？我都真的講到我都講不到。 但是胡麗雲，就算不用這個名稱，其實都真的有一年的真空期的問題。 而且它是一年的真空期，為什麼會有一年的真空期？其實事實上是不是真的可以出現呢？我真的覺得不是的。我覺得呢，人大常委會是被特首來過了一棟。大家看一看，特首 佢宣7月31号去宣布话要延后一年呢一个嘅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佢讲咗好长篇嘅说话，佢不断去即系尝试去解释，但我真系喺里面揾极都揾唔到个法律理据，但佢就会不断喺度讲紧啊，啲人会点样谂佢，啲人会点样谂佢，但其实咧有一条嘅条例，佢系真系可以用得到嘅，就佢自己都讲紧，就系立法会嗰个条例第44条系容许佢去延后嗰个选举14天，但跟住咧佢有一個屈美十喎，佢走嚟講啦，佢話咧，如果喺9月6号之後唔選啦，跟住再延後14日，再延後14日，啲人就話佢濫權啦，咁所以佢就唔敢做啦，跟住咧就話要押後一年啦，咁我亦都話喺度諗緊，其實佢有作責任嚟到去負責嘅，但佢依家咧就真係不負責任啦，將成個波推咗俾呢個人大常委會，你會見得到嘅成件事件嘅裏面，人大常委會佢又點會得即係理得到你呢啲咁嘅事咧？但突然之間就要接咗呢個燙手山芋喎，咁跟住又好快脆咧，就係阿張曉明又落到落嚟，又要聽喎，咁所以引致到成件事件係咪真係必然係會出現一個真空期咧？我有好大嘅懷疑嘅。而第二樣嘢，我亦都見得到。在今次件事件嘅裏面咧，其實中央似乎都想嘗試去釋出善意嘅。大家去留意翻過去嘅一段嘅時間嘅新聞嘅報導，特別留意翻人大常委會啊譚耀宗先生啦，佢由喺香港一路講到今天飛到上去喺機場，以至到飛到去北京嗰時候咧，佢對於之前嗰種嘅強硬嘅口吻咧，開始我哋見得到有一啲嘅回軟。簡單一句咧，就係話到，會覺得真係可以成班咁講。當然有一啲嘅 DQ 人，究竟佢哋嗰個嘅往後嗰個嘅命脈係點樣樣咧？真冇人能夠知得到。但你見得到佢嗰個嘅口吻，由之前好強硬，轉為今日突然之間係放緩喎。點解會咁嘅咧？我唔知道。但係喺成件事件嘅裏面咧，大家就會見得到。嗰種嘅零左勿右，嗰種嘅自我審查嘅意識咧，其實分分鐘係過咗龍，中央都未必想係咁。你見得到，就嚟講話中美嘅商業嘅頭，又話要去見面，又話要去傾偈啦。你見得到，其實大家都嘗試去用一個叫做外交手段嚟到去放緩緊呢種只會係。滅亡的一種咁嘅你死我亡的一種咁樣嘅真係叫做戰爭狀態。但係點解呢一羣人就走嚟火上加油呢？我真係唔明噶。但係如果佢哋係繼續成為一個嘅主流嘅聲音，甚或之嘅就係話都係佢哋再繼續嚟到去變本加厲嘅時候咧，香港真係冇運行嘅。 好，嗱，不如咁啊，我哋电话号码18731，不如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其实我都想请两位即系去讲一讲啊，就系头先阿叶忠敏都提到嘅呢、這个，无论点都好啦，而家就肯定要有一个一年期嘅，你叫佢看守议会也好，临时立法会也好，或者一年期嘅立法会也好，即系不无论乜嘢名称啦，总之系一个为期一年嘅立法机关咧，系将要需要出现嘅。咁呢个立法嘅机关。佢嘅權限到底係點咧？係應該係擁有曬一個正常嘅立法會嘅所有權限咧，定係只係限於處理一啲必要嘅工作，譬如係財政預算案或者係一啲相當之緊要嘅法案先至去處理咧？電話號碼18731，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呢個範疇啊！ 做咩愁眉苦脸啊？少年不识快乐滋味啊！你 快乐系咩嚟噶？ 你听下。 逐处走，山峰走到谷底，天气不可估计，心里保有一寸领土不失美丽，是我的快乐智慧。 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一台， 快乐到场有佢， 有我李秋婷，同你发掘快乐嘅好滋味。 古今风云人物。 约翰金乃迪 1960年美国大选展开有史以来第一次电视直播辩论。 Can freedom be maintained？ 直播过程里面金乃迪占尽优势，点解咧？靓仔啦，口才好啦，咁啊睇到呢个尼克逊嘅各种嘅困境。 如果你听电台咧，就以为尼克逊赢；睇电视咧，就以为系金乃迪赢。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 休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医研究所透过现今科技，可以将古代的谜团解开。咁现代的谜团，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破解呢？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天文学家近年成日讲重力波，究竟佢是什么？ 有啲物理学家想透过重力波信号系研究中子星内部物质嘅结构嘅。以前用電磁波信號是完全看不到的，我們只是看到外面的爆炸，核子物質相撞的時候就產生伽馬射線，所以重力波可能就是開始了我們一個全新的天文觀察的窗口。 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學堂，中大物理系高級講師湯兆星博士會同大家探討什麼是重力波。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咧，揾翻叶中敏同埋胡丽云出嚟先，两位好。 系、 hey, 你好， 嗯，好，嗱，头先我都讲咗啦，跟住咧就想讲啦，到底呢一个一年期嘅立法机关系应该拥有全部嘅一个正常议会嘅权力啊，定系咧只系审议必要嘅一啲嘅议案或者系相关嘅内容咧？啊，叶中敏你点睇？ 我睇咧就應該同呢個正常嘅四年立法會嗰、那個權限啊工作應該係有所區別，因為佢到底佢就係一個一年嘅立法會，佢唔係嗰個四年嘅立法會。咁你話如果樣樣一樣嘅，咁呢個就講唔通啦。當然首先咧，佢一定喺個法理上咧係要有基礎，即係我認為第一咧，佢絕對唔會有超出而家基本法規定立法會有嘅嗰啲權限以外嘅嘢，即係佢唔可能有啲新嘅，佢仲大權過四年嘅立法會，呢、這個唔可能。咁而四年嘅立法會有啲工作咧，譬如講係比較長期性嘅、根本性嘅，譬如一啲修改呢個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啊，修改立法會本身嘅一啲基本性嘅改變咧，我相信一年嘅立法會咧，亦都係唔適宜做嘅。 嗯， 咁即系我觉得咧，成件事就应该系人大常委会咧对呢个一年立法会嘅职权啊、成员嘅内组成啊，可能会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原则性嘅规定，即系就唔系话嗰时咩四年前嗰个上届立法会四年里边做咗啲乜嘢，点解而家你唔做啊？咁即系唔系咁样嘅，嗰班人咧。亦都唔係自然順利咁樣話轉班人馬坐翻，但係呢個委任嘅成員裏面咧，相信駕輕就熟，相當一部分，譬如建制派嘅議員，只要佢願意再擔任，願意再考工作嘅，咁樣呢個當然優先係一班熟啲嘅啦。咁我估咧人選咧就係咁樣嚟，即係現任議員裏面適合做嘅佢去做。咁啊，一年立法會嘅工作咧，絕對超唔到。而家四年立法會已經有個權限，只會少唔會多，咁咪無非係一啲必要嘅咯，審議施政報告啊、立法啊呢個財政預算案啦、啊，一啲經濟民生嘅必要嘅嘢要通過嘅，就佢哋要審議。 明白， 唔會係一個好似好全新一套立法會，唔會嘅。 係好，胡麗雲，你點睇呢？ 我基本上我都認同葉中敏佢嗰個嘅講法嘅，其實就係因為你一年嘅時間實在係太短嘅，你只能夠可以處理到即係命根嘅一啲嘅嘢，即係譬如你財政預算案啊、施政報告呢啲嘢，但係個前提個裏邊，政府亦都有一個責任，佢要講明要審議嘅係啲咩嘢。而唔係話必要啊、民生啊咁虛嘅一啲嘅字眼就已經係可以處理得到，因為呢啲咁樣嘅字可以包含係可以無限闊嘅一樣嘅東西。你試問一年嘅時間，再加上喺一個嘅咁嚴峻嘅一個嘅疫情嘅陰霾之下，係咪真係能夠可以處理到咁多件事呢？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認同葉國軒所講嘅就係佢自己都認為23條呢啲唔好處理只可以去處理一啲 即係財政啊呢啲咁樣嘅問題，甚至嘅就係話到，我諗好多人都會喺度諗緊，就係話到，究竟會唔會話處理埋呢一個嘅將呢一個嘅投票權擴大到去就係香港以外嘅大灣區咧咁樣嗱，我諗呢個都會成為一個好熱點嘅一個嘅議題，所以政府更加必須要去清楚地去交代嚟緊呢一年嘅立法會嘅裏面，究竟佢要討論嘅議題會係啲咩嘢，會否包括呢？这个在其中，若然包括这个在其中的时候，我又真的很想知得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香港人不止在大湾区的，他又为什么会只是计大湾区呢？第二样东西，我们说明的法例说明是即係通常居住於香港嘛，成羣人都已經 move out 咗，咁佢點樣去符合到個法例呢？嗱，我又真係好想知道政制事務局係點樣去修改呢條嘅條例啦。即係磁碟局長曾國偉，我覺得佢即係喺成件事件嘅裏面，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要清清楚楚去講翻出嚟，究竟係點樣去處理依家有一股咁嘅嘅聲音，而同時間亦都要係解説翻點解過去咁耐以嚟一路有人要求，例如電子投票，搞咁耐都搞到現在一鍋粥，乜都冇，何解呢？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嘢係需要個政府坦白透明去講出嚟，而翻翻落去正話講翻個 DQ 嗰四個 DQ 人咁樣樣啦。事實上我自己會喺度質疑緊，究竟今日呢個嘅選舉主任佢作出嘅決定係咪就係一個嘅 final decision 先？我哋見得到過去有好多嘅先例，選舉主任作出咗決定之後，好多人都會提出一個嘅上訴，有好多嘅質疑。再者，佢今日呢個嘅決定係講緊2020年，社群人被選的時候是2016年。換句話說，佢能唔能夠可以 retrospective 翻去2016年嘅嗰群人嘅嗰個嘅資格咧？哇！我諗呢一個都幾好笑噶，好富呢一個嘅法律挑戰嘅一個嘅地方咯。所以引致到我覺得就係話到，我唔覺得 DQ 嗰四人組就係喺嗰個嘅一年嘅額外期，佢哋就係必然係要被 DQ 咯。 嗱，葉中文剛才咧，阿胡麗雲亦都係提到啦，就係特首咧喺即係過去嗰個星期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有提到嘅，佢就係話係咪應該要考慮設境外投票制度啦，咁同埋咧就係長者投票特別安排等等。你覺得其實呢個境外投票呢一樣嘢係唔係應該要盡快處理，同埋係唔係應該要限於就係大灣區嘅居民咧？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初步嘅講法啦。咁以前譬如你要睇翻成套嗰個制度，譬如講嗰個福利制度咁樣，嗰、那個咩啊，生果金啊、老人金啊嗰啲啊、獎津嗰啲，嗰啲都係擴及於香港境外嘅啊，好似成個廣東省都得㗎，福建省好似福建都得。 但係佢係因為嗰班人翻咗去定居啊嘛，而過往佢哋咁多年亦都係對香港有貢獻咁，所以先至係俾佢哋去領取啊嘛。 投票權將來。即係話翻咗去嗰啲人又冇得喺內地投咧，咁即係我諗睇翻成套制度啦。而家個福利制度，如果係佢哋係可以攞噶嘛，同埋有啲退休金制度嗰啲咩嗰啲長俸制度都係好似。都是那個受惠者不一定居住在香港， 但那個是不是應該要類比呢？因為一個就是講緊即係你的福利啦，另外一個呢就是講緊你公民的投票權，而公民投票權就是怎樣去影響到你政府的施政的，那是不是應該類比呢？ 定義在那個是不是香港合法呢、這個永久性合法居民，永久性居民係咪啊？咁你冇話唔喺嗰度住，佢就冇咗嗰個公民權嘅嘛？即呢件嘢就而家好初步啊，我諗就要認真要睇一睇，即係點樣睇，點樣規定。 明白。 但係咧，我覺得就始終一套制度嚟嘅啫。如果佢而家你連個10,000元你都走到去好遠住嗰啲都攞得個10,000元咁，即係佢嗰個香港合呢、這個永久性居民嗰個身份 就佢就有嗰個投票權咁啊。 明白，好啦，仲有大概一分零鐘時間啦，好快地，我想胡麗雲都回應一下民主派應該係點樣處理咧？有幾個睇法嘅，第一咧就係呢個一年期嘅過渡嘅立法機關咧，佢哋不應該參與。咁但係都有啲説法就係話，如果佢哋唔參與咧，總辭嘅時候咧，可能亦都會影響咗佢哋有嘅參選資格。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嗰四位被 DQ 嘅人士冇得入去咧，咁就應該全部唔好參與啦。策略應該點擺咧，胡麗雲？ 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們策略是怎樣，但我只是見得到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而這些聲音來自於，唉，對不起，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幼稚，幼稚到的就是說，還依然是說，就是說到橫掂都沒有否決權力了，那入去是，就是，其實就是沒有意思等等，還是用1997年那個的論說走出來去講今年2020年的事。事實上大家都見得到今時今日的香港社會 是 立法會那個的面貌已經是完全今非昔比，是不是還可以用一個不是你死就我亡這樣的態度來處理問題呢？我絕對不認同，相反我覺得一年都雖然是短，但更加應該是爭取個機會去怎樣樣做好你那份工。 好，明白。喂，今晚也都多謝曬胡麗雲和葉宗文兩位跟你們傾到這裡先，唔該曬，拜拜。咁啊，節目時間咧亦都到此為止啦，拜拜。